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受弱气场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呢持续转差，不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由轻度到中度霾，目前重空气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较差，外出一定要注意健康防护。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转多云，有轻度霾，中度霾，偏南风二到三级，气温12到10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这歌吧，不想打断它。 但是必须得生生的打断。 是的，因为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如果节目是24小时的话呢，可以放整首的歌曲。 是的。 对，但是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我们必须强行的把它切断。 你这也太强行了吧！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3:59了哈。掐指一算呢，已经是11月13日了。 哎呀，好快呀，这个时间。 对，马上2018年就要跟我们挥手告别哈。当然 ，Goodbye, it's time to 啊。但是我们回去看看，这经过的11个月的时间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非常真诚的引导之下，或者是介绍之下，去到了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哈。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会又邀请到了我们的非常非常热情的，每次见到我们的阿杰，都是觉得他永远生活在一个非常优秀的节奏当中。我们今天要跟着杨杰去美丽的新西兰，欢迎杨杰。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 是的。 看到了杨杰的给我们的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哈， 是， 那是声情和并茂。 我觉得就两个字。

行程很满很充实， 嗯， 也去了很多的景点哈， 嗯， 说说租车的那个问题，因为你老喜欢去自驾， 对， 就你对车的要求是很有这个自己的安排，对不对？每次啊，嗯， 其实这个就是旅行，就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出去玩久了，会慢慢的这个品味就会提高，可能因为你知道多了， 对对对， 就会讲究的多一些。 嗯， 然后这次很有意思，这次我填补了个人生空白， 哦， 我开了一个12座的车， 12， 对，就是个小巴吧，它英文叫 mini bus， 哦，反正能坐小巴。 它是你看主驾副驾，然后后面是三排，应该是334， 正好一车人正好满足。 对对对， 哦， 对， 行李可以放在上面后面， 行李放到最后一排， 没问题。这，哦，行李还有最后，后面还有空间放行李， 哦，后面还有呢。 对对对，所以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个座是非常非常空， 这不就是金杯那个设置吗？差不多， 对，差不多，哦，差不多。金杯还有叫什么全顺什么之类的，反正都是那个范儿， 哦。 然后就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开的时候是两辆车，一大一小， 嗯， 然后比如说但是开进城里了，比如说我们从住在城边上，然后进城里。 嗯， 就开我那一辆车就够了。 嗯， 哎，这其实就很灵活，因为停车费给少发一份，然后 对呀， 啊，然后城里开车不是相对路况复杂吗？拐弯什么这那的，对，就可以不需要总是用对讲机来叫。 对， 然后这样我一个车就能搞定。嗯，其实后来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经验，以后如果有大车， 啊， 而且就是路况允许的话，我尽量都要开这个车，也花，嗯，都花不了多少钱。其实， 对对 对 对对对，这是个小的意外的收获。 是的，小公共。 嗯， 看到了非常多的图文并茂的场景哈。 哎呀，这个酒店是真的太赞了。 是的，因为这几天住了几家酒店，这八天的行程当中， 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地方吧。除了最后一天在皇后镇是住了，最后一个站皇后镇住了两个晚上。 嗯 嗯， 我们看到了一共在新西兰度过了7个完整的白天，造访了基督城、 嗯、 奥马鲁、迪卡波、库克山、瓦纳卡和皇后镇。 嗯， 我们不妨一个一个说哈， 好好， 因为这个行程就是这么制定的哈。 好的，嗯， 飞了多长时间？咱说说，转了一下香港， 飞了特别久，因为这次是走南岛嘛。然后开始是以前是几次飞是都是半夜从北京起飞，我记得是， 嗯， 然后飞到那边是 第二天就到了， 第二天的下午5-6点钟、哦，然后五六点钟呢就肯定要在这个奥克兰的机场睡一觉， 睡一下。 对， 嗯， 然后这次呢不太一样，这次比较变态。我这次起飞是中午， 哦，中午， 然后飞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待到也没到后半夜，到晚上吧，然后飞到奥克兰的当地是下午1-2点钟，我记得是， 哦， 对，在是香港航空，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开始我就纠结了一下，就做决定是。就马上再飞去基督城，就飞到南岛，因为这次不去北岛嘛， 嗯嗯， 所以等于是3段飞，中间每一段都有，反正短则3-4个小时，长则5-6个小时的转机， 嗯， 所以一共飞起来超过24个小时了，已经。 这很累啊。 对，非常累。然后就，但是最后的话，就是因为你到了奥克兰以后，你心情就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感觉说 啊，反正还有1个多小时，而且不太赶飞机了， 嗯， 然后而且最后一段只飞1个多小时，所以最后其实不是很疲劳，而且落地的时候是下午3-4点钟，天还很亮。 哎， 对，所以还非常轻松，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至少我推荐给年轻人的飞法吧， 嗯， 就是大家体能上能允许的话，就是一票干到了南岛，这样的话就省去了一个奥克兰的住宿。 对， 这是我觉得也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一个尝试。 嗯， 对， 是的， 反正这个飞行大家可以去结合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需要去飞行。 对对对， 啊， 没错。 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就很多朋友入住啊，酒店啊，行程啊， 嗯， 第一个入住的酒店我觉得还比较的重要，因为刚住下，对不 对， 感觉很重要。 没错没错， 你选的时候是怎么从这个情绪上啊、地点上、位置上去定的？ 当时定的时候就定了一个这个基督城机场比较近，而且比较那个， 哦， 就 方便的那种。 对，比较方便的酒店。 嗯， 然后当时其实是设想的是有可能累了就不提车了，然后第二天提车， 嗯， 因为当天下午就傍晚到的吧，然后就说如果说累了， 嗯， 我就打电话给这个酒店让他们来接我， 是是， 所以说酒店有这个所谓 shuttle bus 有车来接， 好， 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哦， 是的。 但是当时感觉还不错，就说啊提车没问题，原来我计划就如果不行的话就跟柜台说一声我明天早上再来提，虽然我这个车是定的今天下午提， 嗯， 但明天早上提， 嗯， 然后应该他们也没意见， 嗯， 但是当时觉得体能没问题，然后我又小巴又很激动， 好厉害， 所以 如果是我，啊，我就掂量的，因为他只有经验， 对， 我就像我这种的，不刚才那个飞行得多少小时？你刚才 加起来26、27， 听清了。 哎呦我的天哪！ 对， 这飞到南美洲， 嗯， 真的是26、27个小时，太长了。 我想采访一下黄叔叔和那个阿姨， 对对对， 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嗯嗯？他们也感觉还好，因为他们是， 厉害呀， 对，他们从上海飞，等于其实就比我少飞了1-2个小时而已。 对呀， 我们到香港集合之后，后两段都是大家在一起的， 多亏有杨杰，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杨杰在，他本身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对呀， 踏 实。然后再一个，你中间这个转机时间长，其实也是一种休息。 对，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对对对。 香港机场可以逛啊。 对， 对吧？ 对，当时我们还去吃个面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长的时间，主要当时设计比较长，主要是因为怕前一段耽误了， 嗯， 然后